喂，话咁快咧，就第三节，头先咪又都冇停过嘅。嗱，呢个余汉坤啊，先讲佢有咩即系职衔先啦。呢个系两届嘅委任区议员， 系冇错 嘅。 委任 本身就系梁振英啲嗰啲有个科测量师啊。咁佢呢个除咗呢个离岛区议会嘅议员咧，就系呢个咩咧？管理委员会主席啦，旅游、渔农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嘅委员，社区事务及文化康乐委员嘅委员，交通及运输委员会委员，所以啱啱你哋讲啲 呢个区议会委员 可以揾佢嘅， 呢个区议会委员嚟嘅， 啊，同埋佢有个办事处，最神奇系咩咧？佢中环下角道有办事处啦，咁呢个回窝嘅银湾村有办事处。大屿山、大澳、龙田村又有办事处三个，哇，几厉害咧，犀利啦！ 佢喺梅窝嗰个联合办事处嚟嘅，佢同本来嗰、那个嗰、那个区议员一齐。 嗱、嗯，本身嗱，同埋再讲过佢有即系有咩？你冲嚟先嗱，本身咧佢信和置业公司嘅总经理，咁佢申报咧就喺大澳有两项物业，佢阿妈咧大澳就有一项物业，佢外父刘皇发喺二澳就有四项嘅土地，就系咩咧？同埋佢阿女。即系刘皇发个女就系佢老婆啦，叫刘玉莲啦。咁啊，即系喺呢个拥有廿九项嘅土地， 犀利。自己讲咗刘皇发啦， 点啊？点啊？ 就已经明晒， 就你好惊添。 刘皇发，我原来 系 刘。 仲有噶系嘛？仲有噶系嘛？ 嗱， 大姨个仲有个，佢大姨 咩大姨咧？ 即系佢老婆嘅姐家之间。 有咩呢个 又系有啲买地咁 样？有地系嘛？ 总之发叔嘅亲戚。 咪最抵声有样咩咧？原来佢都系呢个咩咧？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 有限 有限公司總經理嚇，後面咧係有間公司係咁樣嘅，即係你見到呢條友係佢有十分多公職喺身上邊嘅呢條友仔。最驚係乜嘢咧？即係揾到一份報告咧，就係、是、香港新聞網，你哋唔會睇嘅。佢有咩咧？香港府致力推大嶼山發展。打造旅遊島 哦，係 China Daily 嗰個 大鑊，呢個係大公報嘅， 大公報係我睇有睇呢個 大鑊大鑊，即係呢一個咧就係14年3月就係大公報出嘅，佢話咩咧？即係港府會致力推動大嶼山發展啊！發展要括住佢啊！發展點發展？你發展要破壞噶嘛？佢話並且成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出謀獻策，即係啱啱我哋數嗰班咁嘅領中度嗰班友仔啦。咁佢又有六名嘅大嶼山發展委員就率先提出建議，即係啱啱嗰啲人就建議將大嶼山打造成為呢個旅遊島。嗱、你見即係大公民出得就大鑊之大鑊嘢啦，即係呢個係官方嘅方向嚟啊。即係亦都係呢個阿爺方嘅。嗱，啱啱就係講嘅區議會啦。嗱、咁其實我原來睇翻資料咧，嚟到區議會咧，嗱佢本身咧有十席咧。即係其實今屆開始就開放曬所有，即係冇再委委任噶嘛。但係咁鄉事派係有當然議員嘅。咁呢個離島區咧，咁啊有嗱，其中有十席係即係呢個係直選噶啦，有八席係當然議員嚟嘅。 當 大鑊啦！嗱，咁副主席啱啱講過啊，余漢坤阿坤哥咧，咁啊即係獨佢話就話獨立冇政黨咧，佢又而家係呢個離島區嘅副主席嘅議員。 咁嚟到區議會裏面嘅副主席 係啦，咁周浩鼎咧都係呢、這個，即係佢將會參選呢、這個補選呢、這個新界東咁嘅咧，就係、是、東涌南贏嘅。 係啊， 咁主席係咩咧？周玉堂。新界社團聯會 哦， 啊明曬啦，大鑊咧！ 即成個 picture 又出曬啦。 而家大家明白即係點解話大嶼山可以推得喐所謂咁多咩基建咩諮詢，什麼諮詢你啫？係咪先？成個咁區議會都係佢啲友嚟嘅。喂，其實而家問翻兩位即係居民咧，其實即係大嶼山入面呢個區議會有冇啲所謂真係泛民嘅先？ 郭平咯，啱啱新選咗嘅， 都唔係大嶼山咯，郭平。佢係 日東村啊， 日東 人 東東涌啊，但係佢講都係離島區議會嘛， 離島區 係，但唔係大嶼山選區啫。 啊 ，OK， 唔係大嶼山選區，但係啦，郭平咯， 嗯，冇啦。 離島區議會就淨係郭平，同埋愉景灣嗰個 Amy 啊， 愉景灣公民黨容永臣，而家即係睇落啱啱數嗰堆人咧， 我就見到佢哋兩個係 兩個 泛民民主派， 兩個民主派 冇啦。 差唔多啦，全香港區議會差唔多，除咗沙田之外， 即係個比例。 除咗沙田之外， 沙田就可能爭乜？ 仲有冇咧？有冇漏網咧？ 冇啦，我呢嗱，我呢個表咧就係全部話獨立嘅，明解啦，即係你全部所謂即係好似林作啲 friend 嚟嘅所謂獨立，係嘛？喂，其實講開即係呢個咁嘅餘漢生，大家你哋仲有做啲咩料爆先呢條友啊？ 有冇咩料爆？ 即系有冇同佢 接触过 咧？ 冇，你大个接触过 啊？咁细细个咁，佢有个佢阿爸阿妈开杂货铺嘅，咁 叫咩合合肥啊？ 唔系 合 益 啊？和 合 和 合 啊？咁和谐个 开名咪唔好帮衬嘛？呢个 因为冇咗啦， 冇咗添啊，冇咗就变咗地产铺啊嘛。 系而家都 发晒达啦。 佢细个喺度啫嘛，几时唔喺度噶？你哋知道 咁。幾時唔喺度？我又唔好 靚。 仲有西哥，我成日見到佢嘅，都係一個幾朝朝夕夕嘅小朋友嚟嘅。 係咪死肥仔嚟？ 係咪？ 我唔想得罪啲肥人。 係咪肥？我又唔覺得佢係肥。係咪咧？少少啦。 少肥啊！ 食得好嗰啲。 佢好似自己介紹自己嗰時係咁講。 嚇！少少 baby fat 啦。 肥仔坤。嚇！ 但佢又好嘢喎，佢點解？因乜解？我哋可以追溯到點解佢走去溝咗阿劉洪發個細女嘅咧？咁呢樣嘢都係佢應該成功嘅， 係喎， 好大嘅 spring 成名之路啊！呢個係 我諗佢好知自己要啲咩嘅，我諗佢。 我專登去挖星啊！ 我唔知有估嘅咋？ 呢個 jackpot 嚟㗎，佢係我因為即係講真，即係就算佢係一個即係賣油賣米嘅，喺嗰個村入邊可能係有少少地位嘅。咁但係離開咗，其實即係 nobody 啊嘛，好似咁啊！突然間我埋到個咁大嘅碼頭，即係呢件事都幾得意。 嗱，講少少個老婆啦，劉玉蓮啊，個洋名叫做 Virginia， 咁啊，即係讀呢個 fashion design 嘅。咁而家咧已經佢哋一家好幸福，有即係有五個家庭成員，即係有一個仔同埋一對龍鳳胎嘅。 但我知道阿楊坤，因為佢曾經九月嗰時咧就已經有啲小冊子咧俾大嶼山嗰啲居民，我都收過。咁佢就有介紹自己自細喺嗰個即係合和啦，同埋佢阿爸咧，亦都系当时嘅乡事委员会主席。 Exactly 啦，冇错， 明啦。 然后咧，佢又系去英国留学嘅。 哦，系啦，居民好耐英国留学嘅， 又喺嗰度好似教过几年书先翻嚟接掌，系咪帮手？ 其实我就唔系好清楚啦。 佢有少少介绍啦，系啦。 即系读书就唔系喺大澳读书嘅，即系中学嗰啲唔喺大澳读嘅。 所以有人话佢好。小學之後就已經不在大澳了嘛，係嘛？ 係啊，所以我好細個對已經係細細個嘅印象咯，即係成個成長階段，你話佢啊點解會啊識到啊劉玉蓮啊或者點樣呢啲我完全冇印象，呢個人好似喺大澳消失咗咁樣。 可能到十二三歲就已經出咗去翻學。 事實上好多大澳人都係 咁樣，好多大澳 即係搬離咗大澳，或者兩頭住家咁樣 keep 住學。 其實我細個都係咧，啲大澳去到中學。去到中學你就讀完中學你冇得再讀上去冇大學噶嘛，大澳 大澳大學， 或者而家就嚟有嘅， 遲啲可能有嘅規劃會有。 同埋大澳嗰啲唔係個個小朋友讀到書嘅，咁樣好細個，好似我好多同學都係中一二咁樣出咗嚟做嘢，好似我哥哥嗰啲我對上嗰個讀到中一就。嗰時冇公立嘅中學添，爭幾年爭五年啫嘛。咁都要出嚟啦。好似我啲大佬二佬嗰啲去讀小學都未讀完，咁要出香港學師嗰啲嚇。咁啊，嗰時係冇公立中學嘅大佬。 其實你都唔係好大個嘅 啫。我五十，我其實我五十歲噶啦。 哦，你五十歲？ 係啊， 一啲都唔似喎。我似多啲喎。 喂， 不如咁樣講一講嘅，不如即係我哋介紹少大澳啦。嗱，好啦，我純粹睇書啊，呢個呢本咧就係講咩咧？佢大澳咧位於呢個珠江口東面，大嶼山嘅西陲，同澳門遙遙相對，寫得咁鬼文雅嘅。佢話北宋時期已經係一個產鹽之所，亦都係珠江口漁場呢個撈埠嘅基地。明代粵大寄附圖已經載其名，清初就遷海，居民咧就被逼來遷。啱啱上集都講過啦，小燕咁復界之後就陸續回歸啦。之後咧，東莞啊、新安六居人咧就移入漸多。十九世嘅時候咧，就成為珠江一個交通樞紐同埋海邊嘅呢個城閘，亦都係該年嘅大嶼山嘅首邑嚟嘅。喂，大澳即係當時係大嶼山，即 係最繁 最繁盛嘅地區喎。 其實大澳曾經我聽我父母講咧，我爸媽講咧，大澳最興旺嗰時候已二萬幾人啦，咁細。 呢 間學我諗佢都唔知平時有冇幾百人喺度。 哇！爭咁遠， 點解？ 全部都老人家。 不够二千啊！ 唔够， 唔係你真係喺度住嗰啲。 系 ，OK OK， 統計處啦 ，OK OK。 咁應該有啲人都唔係，即係唔 係 喺度 住， 飛咗個樓咁。 係啊 係啊。但係我依家剩翻嗰啲人就係全部老人家啊、後生啊咁樣咯。誒，即係後生啊， 小朋友， 小朋友， 係啊，冇錯。 年青可以出去揾食啊，做。 即係好似我依啲都都係舊年先搬翻去大嶼山， 搬翻 去大澳嚇。咁 即係 本來諗住喺清靜嘅環境，而家可能 冇啦。所以翻到去先發覺原來嚇豆。咁多問題，然後後屘就識咗小燕佢哋啦，守護大嶼佢哋。哇，原來大嶼山咁大問題，咁啊更加去要關注一下大嶼山啦。 喂，不如我哋介紹一下咧，即係我哋嚇一個節目都要講下大嶼山入面咩玩咁啦。我又係睇書嘅啫，呢本咩嚟嘅咧？離島毀滅，昂平大澳嗱，佢寫埋日文嘅呢本嘢，即係呢個係有 真係好多日本人識得。揾窿路 嗱，呢個咧係天地圖書咧，$40呢本書抵買啦，即係漁農自然護理處有幫手寫嘅啦，睇下咩景點先啊嘛，可以你哋可以介紹下啦。嗱，有呢個咩咧？最諷刺嘅大澳歷史文化室，笑笑口 係一間房嚟㗎， 我唔知咩嚟啊呢個，佢其中一個景點嚟啊呢個， 唔係係近住巴士站嘅，係舊時買鹹魚嘅，咁依家咧就冇咗啦，係啦，冇錯啦。咁就叫做文化室，佢哋整出嚟，即係點咧？一啲你睇 捕魚嘅工具啊，係 啦，冇錯 ，set 列啦，有啲碗啊，成。 我去過五次，但係五六次我都未。 我冇。係 咩？ 不過啲資料係唔夠啊！阿黃慧瓊嗰個咧，文化博物館嘅係嗰度真係睇大澳即幾十年咯，即。我細個嗰時見過啲嘢，全部喺曬度，同埋可能比我更加耐，更加耐嘅細即大澳嘅，我依家叫古物啦，都係可以喺嗰度揾到。 但好似嗰個博物館而家真係冇錢營運，而家刪咗係咪收咗啦嘛？ 哦，冇啊！依家佢仍然有得營運，好似又話做多一年咁樣嚇。 仲做咗一年啊！ 一年啊！ 希望繼續有人支持啦，好需要啊！同阿黃慧瓊賣下廣告，即係即係大澳文博物館咧，黃慧瓊温咗好多年，嘥咗心血，希望大家真係去好需要嘅人去支持咯嚇！希望大家去。到大澳嗰時可以入去睇下啦，其實非常，如果真係想了解多啲，真係大澳嘅人士係點樣，即係可以入去好細心去睇下。咁好多圖片而家遺失咗，只有去嗰度先有。咁好多即我哋近細個或者再比我上一代嗰啲用嗰啲嘢啊，啲細路仔用嗰啲嘢喺度，可以睇到真正嘅。大澳近世點樣樣 都唔遠嘅，都好近嘅。 其實佢而家 喺永安街， 有冇話幫啲團體幫佢話同政府申請分定咁樣可唔可以咧？幫佢再營運。 我唔呢啲要問翻黃慧， 可能有機會請佢上嚟。 係啊，其實 可以㗎，真係。 其實可以請阿黃慧瓊上嚟 啊！ 真係，你佢一個完全係大澳通，佢係為大澳付出。幾一生即大半生啦，已經係去守住大澳。 因為啱啱佢講個博物館都睇嗰啲 documentary 介紹，佢自己靠一個人噶嘛，啲錢所營運，佢靠自己一個人，即係佢冇係冇 盈利 噶嘛，一個孭曬咯， 好難得。 靠捐助咯， 靠捐助定係。 同埋咧 postcard 啦，咁佢自己寫咗兩本書咁樣，咁就嗰啲人去買。其實我哋好多大澳人都會去買， 係。嗱，我做好多老婆啫。唔係真係，我真係好感謝大 澳，咁要幫下手啊！大澳， 要， 真係大澳真係要需要幫手。其實大嶼山都需要大家幫手，點樣守護住大嶼山咯？嚇， 係咯，我哋都唔想第時大嶼山變咗好似商場化咁。 嗱，再買個 嗰啲景點咧，又要俾錢啊，或者一定要參加佢哋嗰啲即係既有嗰啲嗰種旅遊模式先。 喂，大家咧嗱，我仲貼咗喺我哋個 page 嘅。置頂嘅大南大嶼關注組入面個聯署，大家記得聯署啊，同埋記得 like 翻佢哋。譬如嗱，啱啱繼續講翻即係大澳咩玩啦，咁啊有啲咩咧？觀光遊覽船喎，佢費唔費嘅先？定係真係揼揼揼兜個圈算數？ 係咪嗰啲20蚊嗰啲啊？睇我傳嗰啲， 我哋 睇我傳嗰啲。 你見你個樣， 你有冇睇啊？ 點解睇過兩次嘅？ 都睇唔到啊 嘛！啊唔係，嗰姐幾好，我第一次上翻嚟，我話我睇唔到啊。佢話：哎呀，唔緊要啦，你免費去多次啦，你去多次啦。 都睇唔到啊！ 都睇唔到，跟住我翻嚟，佢睇唔睇到我？ 但系因为啲工程咧，其实都话咯，而家即系冇几耐之前已经讲过九成冇咗啦，啲白海豚已经因为 機場啊，嗰啲嗰啲係啦。 港珠澳大橋嘅將個海洋生態破壞得好犀利。咁本有 嘅，所以之前嗰啲環評報告咧，呃鬼你嘅，真係。 佢已經話個三炮，我俾你聽中。 佢話俾你聽，嗱呢度咧有工程，唔緊要，啲海豚會走去第二度嘅。第二度又有工程，哦，唔緊要，嗰度仲有得走嘅。其實原來冇得走。 其實啲可能啲海豚有 GPS 嘅。 嗰啲海豚啊，我嗰時因為睇過阿洪家，係咪佢叫洪家耀啊？嗰、那個觀察海豚嗰、那個嗰、那個人啦、啊，咁佢哋定時去 check 翻嗰啲海豚嗰個環境，或者佢繼唔繼續見到佢咧？咁佢講翻咧，其實有啲有個媽咪，即、就、係、是、海豚媽咪啦。 應該有 tracker 咁會咗，我有幾日海豚 都出嚟。係啦，咁咧嗰啲 BB 啊，其實睇住佢生咗 BB， 同佢一齊遊，好開心咁。後嚟咧養唔大嘅，因為發覺咧嗰啲佢哋飲嗰啲奶啊。飲嗰啲奶係有毒的， 哦，即係媽媽身上 係啦， 已經令到， 因為你知佢哋都係哺乳動物，去飲奶噶嘛，就係因為我哋嘅環境已經破壞得好差，以致佢哋想留喺度都留唔到，佢養唔到，繁殖唔到，咁然後佢哋可能生存都有問題，逼一日死咗，一日走咗。所以而家即係我哋唔係話淨係掛住啲海豚人唔使理，唔係啊，而係佢哋嘅生存咧，其實係我哋嘅指標嚟嘅。點解佢哋會生存唔到呢？就係因為已經太破太污染啦，仲有咧就係我哋會食翻呢啲嘢嘅，即係我哋中間仲有機會有魚噶嘛。但其實大家可能要問翻啲漁民都知嘅，其實嗰個魚喎係越嚟越差，或者係越嚟越少，亦都可能係有毒都未定。 所以我哋咧成日覺得人類係同依啲動物係完全冇關係咁樣，但係愛因斯坦都講過一句 説 話， 相識相 關，就係話當依個蜜蜂冇咗之後，人類係唔會再有唔會多過一年嘅壽命。 冇錯。 咁即係變咗其實所有嘅世界嘅生物啊、人類啊，其實係息息相關。 冇錯。 保護佢係保護緊自己。 係。 其實植物都係一樣嘅啫嘛，你燒咗成個叢林。從林發出嚟嘅氧氣，或者同你擋擋個風沙，你睇北京你個 風 沙 成個 就冇咗。 佢荒漠化係好犀利嘅，好犀利。 同埋而家我哋 好誇張， 而家呢啱啱我哋經歷緊呢種咧極嘅兩極嘅，即係上一年就好，上一年就好熱啊嘛，甚至聖誕節我哋都覺得好暖啊嘛，平安夜啊嘛，但係啦，然後而家又極端咁樣，突然間又凍啊嘛，正正就我哋經歷緊呢種氣候變化嗰種極端嘅變化。點解會咁咧？其實大家都知㗎，即係呢十幾廿年成日都已經講俾大家好多 warning， 係碳排放啦。 咁而家我哋仲話，即係大嶼山發展咧，講翻仲話要起啲人工島啊咁樣。其實我哋將個海洋咧繼續去侵略啊、侵蝕啊，海洋呢，即我都有睇有啲另外啲雜誌，即節目咧講，譬如李偉才都有講，即係特別冇幾耐之前巴黎嗰個峰會咧，其實我哋海洋其實係幫我哋吸嗰啲二氧化碳嘅，即嗰個儲存量，佢係比空氣咧係50倍嘅可以 keep。咁所以話，如果我哋想即係唔好話嗰、那個暖化咁加劇嘅話咧，又話想唔好超過1.5度啊嘛，嚟緊呢三年。咁你仲要毀滅呢啲海洋？咁你未更加逼走啲二氧化碳喺個大氣度，咁會更加熱咯。 這個問題就係中國政府係唔需要理，佢覺得咧，我只要 keep 住依班既得利益者，依20個人嘅利益咧，佢就唔需要理其他人。因為佢自己保護到自己啊嘛，唔係喺個 greenhouse 自己入邊住咗，你都係死嘅，係咪？所以咧，依啲係一個即係依個我哋而家冇民主依個極權之下咧，依啲太公分豬肉嘅依個咁樣嘅文化咧，就係令到我哋大部分市民嘅生活同埋我哋之後將來小朋友嘅生活咧，喺好多方面咧都會受到好大影響。 冇錯。even 就算依家啲既得利益者都好啦，其實佢哋自己都要諗下係咪咁樣慢發展咧，夾硬發展，其實。佢一系帶曬成家人走，賺夠攞夠就走。 去得邊啫？ 咪係咯。咁如果你真係留翻喺香港，香港就係 comfort zone 嚟嘅。咁如果留翻，你覺得你自己或者仔女下一代喺翻香港，你真係要諗清楚係咪咁樣發展。如果你真係將一個生態去破壞咗、冇咗之後 ，suffer 係佢哋自己下一代，或者啊，我哋仲好後生咁，咁樣50歲、30幾歲、20幾歲咁樣，即係自己所以依家即系鼓吹慢发展嗰啲人，即系要谂得好清楚咯。即系唔好即系谂咩都系钱咯。其实太金钱 掛帥啊，經濟掛帥啊，其實係係推自己去一個死路啊，死胡同路 嚇。我哋其實睇翻好多報告，你知即係而家依排又有個亞洲 Happiness Index 啊，香港就明顯就即係跌到廿萬都唔認得啦， 第首位啊嘛， 即係亞洲差唔多最唔開心嘅城市之一。 係啊，冇錯。 即係其實我哋覺得有錢係咪真係帶到俾你咁多快樂咧？即係我哋其實我哋要咁多，即係香港人都快樂。其實我哋咪應該咩個？就係我哋講緊叫永續性發展。 冇錯。 如果你有錢但係唔快樂，但係仲令到其他人更加唔快樂嘅話，即係你依個係咪真係多此一舉咧？ 同埋，我覺得你到你有錢嗰時候，你用錢嚟買翻你嘅健康係永遠買唔到嘅咯。 喂，呢、這個最恐怖係咩？大陸唔係話啲空氣買空氣喺加拿大， 係啊， 買一罐罐去淘寶翻嚟， 即係好 steal， 即係非常 steal 清新嘅空氣，但側邊度過戴曬口罩咁樣係嘛？ 係啊， 賣口罩而家買到 condom 啊， 即係所以啲人點解可以就你。你睇好多國家係減緊發展，你知道佢哋依家 suffer 緊啦。係咁依家香港係咪好似嗰啲慢發展，好似大陸咁樣？你睇即吸啖空氣都要走去大陸賣，有冇搞錯？其實大陸近時空氣最好嘅地方，我好中意翻大陸旅行。後生嗰時，因為香港好污染，咁我相對嚟講好近，同埋好靚大陸，係每個城市都唔同嘅，好似 character。而家就係輕鬆咗， 而家仲有大西北，我以前大西北、大山， 冇曬， 仲有嘅，仲有山區，仲有好多，仲要好偏咯，好快速咧，咁去侵蝕， 冇錯啦。 而家雲南有好多好大嘅發展 project， 我之前做咗雲南嘅， 係啊， 咁就變咗係完全下低啲農民咧，係連住都冇得住嘅， 係啊， 咁要經常因為大發展咧。令到佢哋所有物價提升啦，咁每個人都係生活唔到啦，食唔到啦，菜價太貴啦， 冇錯。 咁之後咧就慢慢就要因為發展咧就要收埋佢哋嘅地， 冇錯。 咁佢哋唔肯俾地咧，就強行佔你揾公安打你， 係啊， 事就係咁樣發生啦。 喂，先喂，其實啱啱就係想講咧，嗰、那個今日觀光船激到大家咁火滾咧。 喂，其實觀光船其實幾破壞性嚟啊！ 即係你話個船係入面佢有啲污染定點樣咧？個破壞性 唔係一來佢頻率太高啦，初初咧其實得十架八架，後屘揾到錢不停喺發牌咧咁樣。唔係十五分鐘，係一分鐘夠人就出一架。咁佢不停係循環，嗰時就係廿分鐘到啦。你出去睇一睇，兜個彎出去海嗰度，哦見唔到，見到十分鐘停啦。如果冇 OK， 咁我帶你去遊涌啦，遊一遊涌咁去到橫坑嗰度，然後走翻出嚟，咁啊上岸換第二批啦。咁依家唔係咧，即係佢一有人，佢上哦出去睇哦冇啦哦冇啦咁樣， 即刻翻。 咁走翻嚟遊涌哦水退啊，或者哦太多船哦你落船啦。 我都記得係我係上次去唔知十五分鐘到。 嚇嗰時係初時有廿分鐘，我 even 我大澳人有次居然係大人呃翻大人，佢都知我係大人，我帶我朋友翻去，我十五蚊咁樣，初十蚊，後屘十五蚊，依家廿蚊啦。咁啊，十五蚊，我話嚇，我話大澳人嚟喎，十蚊啫喎，哦咁你係去前面嗰啲搭啊咁樣， 哇， 即係離譜到咁樣喎，即係你即為咗揾錢連大澳人都係咁，同埋佢頻率太多太多於船咧，佢根本上一來嗰啲用啲汽油啦，對咁啊對我哋大澳嘅海個海嘅生態都唔係咁好， 係 即係朝頭早一開始有人十一點零鐘。已經開始有人入大澳啦，咁不停到四五點咧，佢哋都係不停重複又重複。咁樣嗰啲海豚見到你，我啲走啦。佢啲船係不停，你見到咧喺啲海路咧，出出咁轉。你係海豚，你走唔走啊？ 我梗 係 走啦，大佬，俾啲車死啦，係嘛？ 係啊，真係試過有海豚被打傷㗎，俾啲車葉。係啊， 明白，絕對有。 所以你話依個好唔好？我覺得係一個你。一個 over 咗個發展咧 ，over 咗個發展咧，即係一個破壞。 係， 其實呢個係唔係即係同鬥比較翻咧？譬如話呢個地區一個項目，即係叫做揾到錢就個個走去做啦。譬如觀光船，你觀光船冇即係觀光，而家佢唔係佢啲令自己好反智，觀光船破壞個觀光環境啊。 係啊，冇錯啊， 就咁反智嘅，係啊，冇錯啊。 即係你做我又做得做爛曬啦，啲海豚都你觀光船就係想睇海豚啊嘛，想睇啲即係呢個乾淨嘅海。問題就係呢啲觀光船自己污染咗佢自己揾食嘅地方啊嘛。係 啊，同埋好無奈咯，呢啲真係好無奈。 我自己是大人都很無奈。那時其實是什麼呢？我講個很小的 story、我爸還在生那時候還未發、即有個觀光船、我爸那時候我想我回大澳，我爸多 少年前了？ 我想十零年、okay. 十零二未到二年、十零年、咁我阿爸話啊，我今日去釣魚啊，咁樣去網魚，去釣、啊，唔係釣魚，冬天嚟。咁、我話哇，佢話條海豚救咗我咁，我話嚇做乜嘢救咗你啊？咁佢話，佢話 咁神奇， 唔係係真噶、啊。我唔係講笑。我阿爸太即係釣魚嗰啲咧，去釣啲大鱸魚，咁好沉，即係有魚上好沉。佢話條海豚突然間撞佢架船，三板嚟嘅，有個 model。咁我爸不以為意，後屘撞咗兩三下咁樣啦，兩三次都咁撞。後屘佢望一望隔離，原來咧有警察有大飛運水貨，然後咧就有水警嘅大飛追。咁樣其實啲海豚好快聽到，咁啊頻率好高，嗰個爸嘅三板好細。如果咁樣兩下咧，咁我爸會即刻就反啦嚇。咁我爸就即刻好即係同啲海豚就好錫啲海豚之後，佢初初覺得煩啊，即係哎呀我釣魚，如果我整親你，我係唔係咁好意思咁樣？後屘我爸對啲海豚好好啦。 咁即係佢撞隻船，即係叫佢洗埋啲人， 好似提醒佢有危險啊。 哦， 因為我爸一直都冇攻擊過佢哋，同埋有次佢有網魚嗰時。即係有次我爸網魚嗰時咧，網到一條應該係細海豚啩，咁、我爸就放翻佢，即係救翻佢、可能佢哋識感恩嘅，即係好似好神， 好聰明嘅 嚇，好似好神話係咪作嘢？唔係我爸，我爸同我講咯，係啊， 因為佢個智慧其實大家都有好多 check 過， 係啊， 有五六歲差唔多，即係佢係媲美到人嘅即係低程度上嘅智慧嘅，呢啲嘢絕對係有可能。 同埋我阿爸會同佢玩咯，最後尾 點玩啊？ 唔係啊，就喺船，因為我阿爸仔都幾開嘅，即係依家睇就係人哋去睇海豚嘅位咧，就因為有三板自己洗得開，咁、有時佢熱過頭埋跳落水咧，有啲海豚喺側邊，佢真係同啲海豚玩。 哇！ 咁我話我都想喎、啊，咁我話你，佢話你得鬼咩？咁、我話點解唔得？你未出到個海，你已經暈船浪，你咪阻住我釣魚，唔得。是真的堅的後來最後來我去年搬回去大嶼山住後來我才發現因為我由小到大不是暈車浪暈船浪、後來到現在我日都搭車都暈了後來有個醫生朋友跟我說喂你是不是耳水不平衡啊那張檢查過真的耳水不平衡所以原來我咁細個幫我阿媽搖三把去送人咧、都未到衝口咧，我已經暈船啦。 原來因為傻仔天生問題， 原來係 幾十年後，係啊，幾十年後我先知道我自己誒點解咁容易暈車暈船浪，就係耳水不平咯。 即係暈船浪嘅漁民第一次見啊！喂，講一講我哋嗱呢節都有夠時間啦，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再講大澳啲故事。